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欲扮隐杀机，真人不可欺，追根找大户，疑中又生疑。 陆小凤一向很少揭穿女人的谎话的，可是她今天实在是很想破例一次，想不到这个龚素素的话又堵住了她的嘴。她说，其实就算你不问，我也应该告诉你，这块玉盘是柳如刚自己送给我的。 哦， 他一到这里就已经知道了我的来历，那一天又恰巧是我的生日，所以他就送了一点礼给我，我也请他喝了一点酒。 龚素素对陆小凤笑了笑，接着说， 是啊，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人通常都会带一点点礼物来送给我的，好像还很少有人是例外呢。 陆小凤听到这儿，非但说不出话，那脸都红起来了。他非但没有送礼，还吃了人家一顿，而且还把别人家里的人给绑走了。就算是个脸皮最厚的人，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幸好这个时候有人替他解围了。 公平好像正想替陆小凤说几句好话，不幸的是，公平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窗外已经有十几点寒光破窗而入，用不同的力量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打他身上不同的十几处的要害。 这些暗器的光泽形状也有分别，这种情况却和赵瞎子那天在他的棺材铺里所遭遇到的几乎是完全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公平的处境更险，他已经被制住，连动都不能动了。幸好他们的处境另外还有一点相同之处，他们的身边都有一个陆小凤。 公平也知道陆小凤绝不会眼看着他死的，可是连他自己都想不出陆小凤能有什么法子救他。 公平只听见一阵很强劲的风声从他身上卷过去了，仿佛还听见了带起阵劲风的一阵形状很奇怪的软兵器的声音。他非但没有见过，连猜都猜不出来。他只知道这件兵器那是非常有用的，带着极尖锐的破空声，穿窗而入的暗器其中就有十三四件被卷入这阵进风了，甚至很可能已经被这件奇形的软兵器搅碎了。剩下的还有三两件，只看见陆小凤伸出两根手指像夹苍蝇一般，暗器就已经到了手指尖了。然后他又听见陆小凤的冷笑， 哈哈，果然又是棺材店的老把戏，玩的还是那几样破铜烂铁。公平不笨的，所以立刻说， 啊，你知道想暗算我的人是谁？ 大概知道一点吧。 是不是暗算赵瞎子的那两个人？ 大概是。 你一直在追查他们的下落，既然他们这次又出现了，你为什么不追出去？ 公平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合理呀、啊，无论谁对这一点，那都会觉得很奇怪呀、啊。陆小凤也应该有很好的理由回答， 而奇怪的是，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反正，我就算追出去，现在也来不及了。” 这句话也可以算是一句很好的回答，但却绝不像是从陆小凤嘴里说出来的。陆小凤绝不是这样的人呢、啊。 明明知道不可能做的事，他偏偏要去做。 这种事情他不知道做过多少回了， 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他呢？ 公平没有再追究这一点，忽然张大了眼睛，痴痴地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他当然已经看清陆小凤手上拿的是什么。一个女人怎么会认不出自己的腰带呢？ 陆小凤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笨蛋了，她居然还想解释：“ 这是一条绸布袋子，是刚刚系在你的身上的。” 公平好像也忽然变成了一个笨蛋了，居然好像还没有想通刚才飞卷暗器的那件奇形软冰刃原来就是这条腰带，所以他的一张脸已经变得通红了， 陆小凤的脸居然也好像红起来了。不管怎么说，那这条腰带总是刚刚从他的身上解下来的呀，不管为了什么缘故，这件事情那还是发生了。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想不到，公平却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叫起来了， 因为他忽然发现，屋子里少了一个人。 公主呢？他好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刚才 什么时候？ 刚才就是。陆小凤看着手里的腰带说：“就是 那个时候。” 这个回答仿佛含糊，却很明确。那个时候，那就是腰带被解下来的时候，也就是公平生死存亡已经在一瞬间的时候。 公平又说：“你看见他走的？”“ 嗯。”“ 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 陆小凤苦笑着说：“ 啊，哼，你怎么会问我这句话？我怎么会知道？” 公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你当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 他看着陆小凤， 他的眼色忽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过了很久很久，他柔柔地说：“ 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公平究竟知道了什么？ 公平非但不笨，而且冰雪聪明，所以他知道的事情居然比陆小凤想象中还要多。 他说：“ 你不去追暗算我的人，是因为要保护我。不但怕他们再次出手，而且怕别人伤害我。”陆小凤说：“别人是谁？”“ 别人当然就是这些年来一直待我很好的公素素， 至少我一直认为他待我很好。他怎么会伤害你？” 平平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知道，你是故意这么问我的。你知道的应该比我多呀。 陆小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所以公平只有自己接着说。 我本来也认为他绝不会伤害我的，可是现在…… 公平迟疑了很久才说， 现在我甚至怀疑刚才暗算我的人也跟他有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他买来的杀手。 你认为他有理由要杀你吗？ 有。什么理由？ 我是唯一知道是谁 把这块玉盘送给他的人，所以他要杀我灭口。 只有死人才能够保守秘密的，自古以来这就是人类的杀人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 陆小凤还有一点疑问，既然他明知这块玉盘很可能成为凶案最重要的线索，他为什么要把它送给你？ 公平的回答明确合理。 他说，第一，那时候他根本想不到有人会不远千里到这里来追查这件凶案，更想不到来的人会是你。第二，他知道这块玉盘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是件不祥之物，刚巧我看到的时就又很喜欢，所以他就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从这一点便可证明，他不但知道这块玉盘的来历，而且和刺杀柳如刚的凶手那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现在 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块玉盘究竟是怎么来的？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这个问题当然很快就有了答案。 公平说，这块玉盘 当然不是柳如刚自己送给他的，他至死都把这块玉盘带在身上。 那是谁送给他的？ 是沙大户。 谁也想不到金七两会是个很老实的人，可是陆小凤第二次又证明了他说的 是老实话。 沙大老板收容的那些超级恶棍果然没有一个是有用的，否则陆小凤想要走入沙大老板的寝处那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可是现在 陆小凤却进出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就算他要睡到沙大老板的床上头那都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 可是我们这位陆小凤先生毕竟还是个君子，至少比大多数自命为君子的人那要君子的多。 他至少还懂得一点礼貌，至少还懂得要走进别人的私事之前应该要先敲敲门。 他才敲了两下，这沙大老板就在里面开骂了，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最后的结论当然还是滚。 不管是谁，不管来干什么的，最好都给我快滚。 陆小凤没有滚，他还在敲门。 敲得很有韵律，很好听。 卧房的门忽然间一下子就被拉开了，一个精致条条的沙大老板忽然出现在了门后，没有人能够形容他在这一瞬间的表情，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能够想象得到，就算不去看也可以想象得到的。 陆小凤不愿意去想象，也不想去看， 他只是用一种很斯文、很有礼这样的态度鞠躬微笑。 抱歉，他说，我实在真的是抱歉极了，可是我发誓，我绝不是故意来打搅你的。 沙大老板的嘴里就好像刚刚被塞满了一嘴的狗屎，虽然想一下子全都吐到陆小凤的脸上去，可是又有点不敢。陆小凤接着说， 我到这里来，只不过想问你一件事。 沙大老板终于从嘴里挤出了三个字。 什么事？ 陆小凤伸出了手，在他那名震天下的两根手指之间夹着一条红绳子，绳子上吊着的是一块色泽形状都很好的玉盘。我只想问你，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这样东西？ 沙大老板的回答又让陆小凤吃了一惊，因为他居然丝毫也不考虑就说， 我当然看见过，而且这还是我送给素云宫主人的节礼。 陆小凤愣住了， 在他说来，这本来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呀，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呢，关系着一件极其神秘的凶杀案呢。可是想不到这个沙大老板他居然轻描淡写的就说出来，而且连一点惊慌的样子都没有啊，可是 生气的样子他却有一点了， 他简直已经气得像一个冒烟的火炉子。他说， 如果你就是为了要问我这样一件事就三更半夜的闯到这里来，那我就要告诉你，不管你是谁，你恐怕都很难再完完整整的走出去。 陆小凤苦笑叹气，在这种情况下，那 我只好再问你一件事了。 什么事？ 这块玉盘本来是不是你的？ 沙大老板居然也毫不考虑的就回答，不是。 我常送礼给别人，也常常有人送给我。 他狠狠地瞪着陆小凤接着说， 你是不是还想问我这是谁送给我的？ 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你想怎么样？ 陆小凤又叹了一口气， 那情况恐怕就很糟糕了。 他用一种很平静的态度告诉沙大老板说， 现在如果我把手松开，这块玉盘就会掉在地上。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把手松开。 那又怎么样？ 没怎么样。 陆小凤手指间的玉盘在摇荡着， 只不过这块玉盘掉在地上的时候，我保证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陆小凤很少用这样的话来吓唬别人的，如果他说出这种话来， 那绝不是恫吓。沙大老板当然很明白这一点，他的脸色立刻变了， 玉盘就要脱离陆小凤的手。 就在这个时候， 情况忽然又有了极大的变化。陆小凤忽然听见一个女人说， 这块玉盘是我送给她的。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赤条条的从沙大老板的被窝里跳出来了，她手插着腰站在陆小凤的面前。这是我老公给我的，我喜欢送谁就送谁，除了我那个乌龟老公之外谁也管不着，就算我喜欢偷人别人也管不着。他歪斜着一双媚眼儿，陆小凤，陆大侠，陆公子，你说对吗？你说你能不能管得着呢？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陆小凤已经走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就好像忽然见了个恶鬼。陆小凤找到王大眼儿的时候，这位绿帽如山的杂货店的老板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吐得一身都是，脚上一鞋子都是烂泥，可是他居然就这样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屋子里的臭气足足可以臭死一条街上的人。像这样一个又窝囊又邋遢的人，他怎么可能是杀人的凶手呢？他怎么可能杀死像柳如刚那样的江湖名侠呢？陆小凤实在是没法相信。可是那位赤条条的从别人的被窝里钻出来的老板娘，既然说这块玉盘是老公送的，那么陆小凤总不能不来问问这位老板呢？ 不管那位老板娘给他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可是老公却还是只有他一个呀。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修吧。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精明王大眼，快刀追风斩，小圆金鱼缸，线索引诱线。 要让一个喝得像死猪一样的人立刻清醒，那最好的法子就是把一桶冷水从他的头上淋下去，尤其是在这种天气，这种法子更是保证有效。可是陆小凤实在是有点不忍，他也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但是只要一碰见可怜的人，他的心那总是会变得特别的软，所以他花了很多功夫，费了很多的事，才总算把这位王大爷弄醒了。陆小凤本来还想等他再清醒一点的时候再问他这块玉判的来处，想不到王大眼一看见这块玉判，他就先叫起来了。 这是我送给我老婆的，怎么到你手里了？你最好快一点给我从实招来。 陆小凤苦笑，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法子解释清楚，他也不想解释，所以他只有采取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一种他平常很少用来对付可怜人的方法。这种方法总是能够很有效的让人不能不说实话。王大眼果然很快就供出了预判的由来。 这是我花了整整三两银子买来的。 谁卖给你的？ 除了那个小王八蛋之外还有谁啊？ 王大眼接着说， 平常这个小王八蛋穷要死，可是柳大爷一死他就阔了，我一直怀疑他见财起意，谋财害命呢。 不管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都要先找到那个小叫花才能证实。何况这条线索追查到这里已经快追到了，再追下去一定可以追出个头绪来。所以这个小叫花子当然是非找到不可。王大眼自告奋勇带着陆小凤去找。 这个小王八蛋平常窝藏在什么地方啊？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准能把他给找着。 可是他没有找着，找了七八个地方都没有找到，这个小王八蛋好像就忽然不见了。一个人怎么会忽然就不见了呢？是不是因为有人要让他背黑锅，所以杀了他毁尸灭迹？还是因为他自己知道已经有事情追到他的身上，所以只好逃之夭夭？陆小凤没法确定。到现在为止，陆小凤还没有抓到一点证据，什么事他都没法确定。陆小凤从来不肯随便的下判断的，就算他明知道一个人是凶手，在没有找到证据的时候他也不会动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陆小凤都不愿意冤枉好人。江湖中有很多人都说他和从前那位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神话般传奇人物的楚香帅，那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啊。 其实他们相同的地方并不多，他们根本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楚留香风流潇洒，陆小凤飞扬跳脱，两个人的性格在基本上就是不同的，做事的方法当然也完全不同。他们两个人只有一点完全相同之处，他们都是有理性的人，从不揭人的隐私，从不妄下判断，从不冤枉无辜，所以他们这一生做人都做得心安理得，因为他们问心无愧。不管怎么样，小叫花现在也已经变成了可疑的凶嫌之一了。如果连他那都可能是杀人的凶手，这个小镇子上还有什么人是可以信任的呢？可是这个小镇上却又仿佛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杀害柳如刚的动机和理由，更没有杀他的本事啊。他们都是生长在这里的土著啊，一生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从前也从未见过柳如刚啊。也许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龚素素。想到了龚素素，就想到了龚平，陆小凤这心里立刻就变得很不安。龚平跟他分手的时候，陆小凤就有点担心，他一定要回去找龚素素，他一定要追出预判的线索，谁都没有理由阻止对方。陆小凤不放心，只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感觉到龚素素是个很危险的人物，所以现在陆小凤决定要去找龚素素。找人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时候你不想去找一个人，他总是随时随地都会在你的眼前出现，等你要找他的时候就找不到了。这次的情况也一样。陆小凤到了龚素素的居处时，那个地方已经人影不见了，非但龚素素不见了，龚平也不见了，甚至连那个应门的白发老妪也不见了。本来布置得很高雅很干净的屋子，现在已经是一片凌乱，就好像刚刚有七八十只猴子到这里满屋子到处翻完了跟头。陆小凤的心沉下去了，眼睛却忽然一亮，他看到了一样东西。屋子里虽然一片凌乱，这样东西却是很刺眼。陆小凤看到那是一个发髻，一个用一根麻布袋扎成的发髻。本来应该是褐黄色的麻布袋已经变成了黑的，不知道已经用了多久没有洗过了。本来是黑色的头发，现在却已经变成了褐黄色，又是灰尘，又是泥巴，又是油垢，又是沙土，距离上次洗头的日子好像已经有一甲子之久了。这个发髻陆小凤认得，这个发髻本来应该是在那个小叫花头上的，现在却落在一个破碎的花瓶和一个还没有摔碎的水晶灯罩之间了。这个发髻虽然扎得乱七八糟，可是它段落处却非常的整齐。一个发髻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从一个人的头顶上掉下来，它无疑是被人一刀削落的。陆小凤捡起了发髻，她凝视着发根断处，瞳孔忽然收缩了。好快的刀啊，这么快的刀，是不是已经快得足够能够一刀刺穿柳如刚的心脏了？这柄刀是谁的刀？小叫花到龚素素这里来过，被一个年龄、身份、性别、姓名都不详的人一刀削落了他的发髻，然后他的生死去向就没人知道了。 宫素素和宫平的下落也同样不明。 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没有别人知道。陆小凤的手里拿着小叫花的发髻，呆呆地站在那里发了半天愣，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不， 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除了宫平、宫素素和小叫花之外，还有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她怎么不见了？这么养一性老的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太婆，难道也和这件凶杀案有什么关系吗？ 陆小凤虽然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心里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自己绝对找不出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瞳孔忽然又收缩了，这一次他并没有看见什么刺眼的东西，可是刺耳的声音同样会刺激到眼睛。陆小凤听到的声音本来绝不能算是一种刺耳的声音，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很微弱的呻吟声。 可是他听起来那却比针尖儿更刺耳，因为他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宫平的声音。 宫平，宫平还在这里，他为什么会发出如此痛苦的声音？是不是受了重伤了？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一个人只要还能出声音，那就说这个人还没有死。 陆小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控制住自己的心跳和呼吸。 夜静，心跳和呼吸声都已经被控制得几乎没有声音，所以等到第二声微弱如平常人呼吸般的声音响起的时候，陆小凤立刻就辨别出它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 天色极暗， 因为现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候，而且无星无月无灯，本来颜色极明媚的小园现在好像是被泼墨染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可是陆小凤很快就找到了宫平，在一个没有别人能够找得到的地方找到了他。 小园里后墙边摆着七八个养金鱼的大水缸，京城里的大户人家很少有不养金鱼的，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派头。往日的繁华虽然如烟如梦，有些习惯和派头那却是改不了的。只可惜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到哪儿去找金鱼，到哪儿去找水呢？所以我们这位昔日王妃的庭院中只得空留下一排金鱼缸，宫平就在这排金鱼缸从左数起的第三个缸里。 他当然不是自己愿意躲在那里的，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硬塞到个金鱼缸里。如果他能够反抗，他也不会被别人塞进去。只可惜他身上多了九根银针，每一根银针都插在他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穴道里。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天已经开始有点亮了，那银针在微曦中闪着光。陆小凤的四条眉毛好像都皱起来了，她看得出这些银针是被人用一种极厉害的暗器手法打入宫平的穴道的。在窗外以暗器暗算棺材店老板的，无疑也是这个人。这样的暗器高手，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那都不多呀。这个人是谁？银针拔出来了，宫平这才能开口说话。 宫平说：“我 知道，你一定会替我担心的。我自己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宫素素不能把我怎么样的。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徐老太能够一下子就把我治住。 徐老太，徐老太是谁？就是那天替你开门的那个老婆婆。 陆小凤忽然就想起一个人来了，江湖中能用这么厉害的暗器手法伤人的绝不会超过十个人，女的最多只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不但经暗器善易容，而且是个神偷，三手仙玉许爬，在他还是仙姑的时候就已经名动大江南北了。怎么，那个已经老得快要干掉了的老太婆，难道就是昔年那位灵巧如仙子的许仙姑？她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怎么会在一个被逐放的王妃家里屈身为奴？以她的名气、武功，以她在江湖中的身份和地位，世界上大多数王妃那只配替她洗脚啊！ 谁也想不到，一个已经被制住七处药穴，而且已经被塞入了金鱼缸的人，还有人能把他救出来。宫廷实在是已经死定了的，宫素素没有杀他，只不过是要他多活一点，多受一点罪。那个小叫花呢？陆小凤问宫廷，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小叫花呀？ 宫廷当然看见了， 他说，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一个人呢，居然会冒险来救我。 陆小凤显然也被感动了，过了很久才问， 他是不是爷已经遭了毒手了？是吧，就算他现在还活着，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 因为他好像知道一件绝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秘密，他好像还看到了一件他不该看到的事。 这件事，这个秘密，当然都和柳如刚的死有极大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所以陆小凤也没有问，他只问宫平说，现在这个小叫花人在哪里？ 他已经被押走了，被宫素素和徐老太押走的。 他们为什么要把他押走？如果他们要杀他灭口，为什么不索性在这里就杀了他？ 如果你要杀一个人，你愿意不愿意他死在你自己的家里？ 不愿意。 要一个人自己走到别的地方去死，是不是要把一个死人搬出去更容易一些？ 是的。陆小凤现在明白了，小叫花是被宫素素押到别的地方去灭尸、灭口、灭迹。那个地方当然是别人找不到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陆小凤也一样不知道。陆小凤能够做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喝酒如喝茶，玩命如玩牌，用两根手指夹别人致命的力气，轻松的就好像一个调皮多情的少女用两根手指去捏她情人的鼻子，在生死呼吸之间，他居然就能够还说一些鸟不生蛋的笑话。可是他毕竟只不过还是一个人，毕竟还有很多的事是他的能力所无法达到的。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一个风筝能够对他有什么启示。在清冷的寒风中，在暗白色的苍穹下，忽然有一个风筝飘起来了，好大的风筝啊，大 的就像是翱翔在雪山绝岭上的大鹰，在夜色与晨曦的交替中，风筝上忽然显现出八个用碧鳞写出的大字： 要找霍央，打破鱼缸。 这八个字，这八个字也只不过像是个鸟不生蛋的笑话呀。如果说要找鱼缸打破鱼缸，那还算是一句话，就算鱼缸里连个鱼影子都没有，这句话那多少还说得过去。要找霍央打破鱼缸，那就完全不像话了。只不过要做这么大一个风筝，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写这样八个大字也要用掉不少的碧鳞呐，那碧鳞也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啊，有谁肯花这么大的功夫来开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玩笑呢？ 陆小凤非但连一点好笑的意思都没有，脸色反而笑得严肃起来了。这个玩笑啊，绝不是个玩笑。 他立刻走过去检查那排鱼缸，八个金鱼缸的大小、形状、质量、色泽都一样，和他在京城里常常看到的那些金鱼缸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这些金鱼缸都已经干得好像是老太婆的脸，好像已经起了皱纹。 陆小凤把八个金鱼缸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遍，除了沙土和灰尘什么都没有。 公平根本没有过去看，却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扔过去了。 是啊，在某一方面说来，女人做事有时确实要比男人直接有效的多。当一声响，一个鱼缸就被砸破了。一个空金鱼缸被砸破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唯一能够发现的就是你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个金鱼缸砸破。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在修吧。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